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嗯， 就是他对张火丁就十分欣赏。 嗯啊，确实从这个钱先生身上啊，我感觉就是更多的保留了这个中国传统文人的一影子啊，不喜欢受拘束，随性而为。我曾经看到您的一张照片，在某一个戏的研讨会上啊，您因为对某些人的发言产生了厌倦，自己躲在桌子底下开小差，这张照片呢也很能说明您的性格。嗯，应该说您跟张火丁的这个合作啊也是有缘由的，您对他也是情有独钟， 对， 而且呢您为张火丁写的这个剧本《梁祝》还曾经注上了“为张火丁而作” 啊，对对，这您都知道，是我直接写在我的这个稿子上面的。 嗯， 《梁祝》题目之下就是副标题，就是“为张火丁作” 啊。那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这个剧本呢，只有张火丁用，其他人不能用？ 我想把使用权只交给张火丁 啊， 因为我一贯主张为角写戏， 嗯， 这个在97年我发的文章中我就有主张京戏这作为戏曲应该为角儿写。 嗯 啊，我 嗯啊，也就是说您的心目当中觉得这个张火丁现在是一个响当当的角儿。 应该在，我觉得这个至少应该说在当今青年旦角演员当中算是佼佼者吧。 嗯，确实张火丁我也看过他的戏，他在舞台上很有光彩。 是是是。 嗯嗯，那您是不是特别欣赏他的才艺啊？ 我很欣赏，而且我非常欣赏由万先生给他创的腔，由他演唱的这些个戏，什么《白蛇传》也好，等等，《江姐》也好， 嗯， 我觉得他的演唱这个韵味非常醇厚， 嗯 啊，听说现在有这个张韵之说， 嗯， 我觉得这种说法也不为过。确实他自个儿的歌唱有他自个儿的这个风韵。 嗯，反正大家对于这个张火丁的给予特别大的关注和很高的评价， 嗯， 作为一个青年演员来讲呢，我觉得这是无比的荣誉了。 是是是。 嗯，他自己好像还是一个比较谦逊的人。 我欣赏就欣赏在他这个人非常朴实。 嗯 啊，我觉得他非常朴实， 而且他不善于言谈。 嗯， 本来前些时候呢我们对他进行过采访，而且就这次活动呢， 嗯， 我们的编辑沈孝昌还特意到后台， 嗯， 人民剧场的后台呢， 嗯， 去看他们的排练， 嗯， 然后还拿了一个采访机， 嗯， 想采访一下，最后呢好像不是很尽如人意，他实在太不愿意说也不能说了。嗯， 可是我跟他接触我觉得他有时候也 挺愿意说的， 挺愿意说，而且有时候能够表现出一那种天真了呀，有这个赤子之心呐。 嗯嗯 嗯，我觉得搞文艺创作没有赤子之心不行。 对， 没有童心不行。我觉得他有时候在无意之中就流露出一种非常这个天真的劲头来。 嗯嗯，而且呢这个您本身是这个作家啊，那您对这个戏曲怎么那么的内行，那么的喜爱呢？ 因为我也是从小就喜欢这个戏。从小就喜欢， 而且喜欢程派。 喜欢程派，对，因为我的外祖父也是非常非常喜欢戏的。 哦，非常喜欢戏。那下面呢我们就说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您写的这个剧本《梁祝》啊， 嗯， 是有什么特点？ 哎呀，特点不敢说， 嗯， 我只能说把我的想法跟您说一下。 嗯， 这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得从火丁而说起啊。 嗯嗯， 因为我非常欣赏这个火丁的他的风度，他挺雅。 嗯 啊，他也，我觉得火丁的为人很脱俗，他不是说那种那个看起来很浅薄，不是，而且他非常文雅的这么个青年同志。 嗯， 所以我觉得呢他自个儿的演唱和他的表演呢也是处于应该说是处于阳春白雪这个层次的，而不是下里巴人的。 嗯， 所以我呢就想我如果专为他写戏应该按照他的风格走，我的本子也应该雅，而且我一贯主张就是这个诗之余就是词，词是诗余，曲是词余，那么你作为花不乱弹的戏曲呢也应该是诗词曲一脉相承的，不应该脱开诗的这条系统。 嗯， 所以我这个本子呢这个基本上就是从这个我对追求上面说吧，就是追求诗情画意。 嗯， 哎，整个戏呢是按照文心雕龙的这个理论吧，

再请听《不相归，仍嫌我女儿芳宜》。 楼台会。 亲，分开。